一首歌曲唤醒一部电影的记忆，一部电影在跳动的音符中铭刻。月影留声， 欢迎回到月影留声，我是月。今天的节目当中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中外电影合拍影片的原声音乐。其实啊，还是有很多作品啊，合拍的电影评价也是不错的。你比如说成龙主演的《英伦对决》，这就是一部很好看的合拍片。商业元素、动作元素、剧情这些元素都融合得非常的完整。配乐方面呢，也是请来了近些年非常火的电子乐大师克里夫·马蒂涅兹以及李云迪跨界合作。

下面这首原声带是电影《狼图腾》当中的插曲，充满中式风情和蒙古族气息的弦乐，由詹姆斯·霍纳制作。这部影片是中法合拍片，取得了不错的评价。另一部口碑也很好的喜剧电影《横冲直撞好莱坞》也是合拍电影。除了演员来自中国，其余的工作人员全部都是美国好莱坞大片制作的班底。主题曲《普通人》由好妹妹乐队演唱。 有时我也想过会如何走我计划好的人生，可有时我也想过不管如何要配得上电影一样的爱情，可大概大多人就这样踏上开始就不会的旅程，到这里遇到你像是注定有了跌宕的剧情，连我这么一个普通的人都想过要和你共同虚度光阴，只是我这么一个普通的人却又为你横冲直撞的心，我没有生来勇敢天赋过人，面对人山人海只剩一些诚恳，我没有怪脾气没有鲜艳纹身，力量只够表达一些真心，我没有生来勇敢天赋过人，面对悬念迭起欠缺一些天分，我没有意志力不曾冲锋陷阵，却变成一个普通的人。只剩一些诚恳，我没有怪脾气没有鲜艳纹身，力量只够表达一些真心，我没有生来勇敢天赋过人，面对悬念迭起欠缺一些天分，我没有意志力不曾冲锋陷阵，却变成一个不同的人，普通又不普通的人。 今天跟你分享的最后一首歌是电影《长城》的主题曲《缘分一道桥》，这是张艺谋执导的第一部 3D 电影，第一部全英文电影，也是他第一次和好莱坞优秀的精英合作，也是目前投资规模最大的一部中美合拍电影。感谢收听，也欢迎继续关注北京音乐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。 时关万里长城人未还，但是龙城飞将在，不叫无马独阴山，狼烟千里乱葬岗，